有 T8 一驱混动，百公里加速 5.3 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0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9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 Pink， 这位女子啊，她唱了一首其实很欢快的歌曲，但是歌名呢是很神秘的，就叫做秘密，秘密。你里边有一个、 Secret. 对、oh. 里边有一个有句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我心里藏着个小秘密。 是， 对，是啊。而且以前我们常常说，就是少女时代哈，女孩呢是以交换秘密啊作为彼此成为好朋友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男孩呢不是秘密的，是这种交换能就博得对方多大的信任感跟友谊啊。这男孩一般都是仗义，或者是就是仗义言辞，或者是就是扎堆然后出行什么的、这种慢慢的玩到一起的。 但是女生之间的秘密还能有什么，就是喜欢哪个男生了、 是这意思、 对吧，都是点小事儿、对吧。你们男生肯定不会说，哎，张哥你过来，我跟你说， 张哥你还是女生的口吻呀，那是。 张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我心里的心事儿啊，什么我喜欢上哪个女孩了， 这不算秘密， 都不算了哈、因为都别人能看出来了。 这不是，这主要是他跟你说这个的时候，他也不是抱着秘密来跟你说的， 对， 而那个 分享， 哎，而那个听的人也并不是像你们女生那种圈里是抱着听到别人的一个秘密那样来听的，只不过是听了一件事儿而已。 对，因为女孩特别害怕被别人知道了，然后会笑话自己啊，或者说被当事人知道了我在偷偷喜欢他，哎呀，那可不得了了啊。好吧，今天的开场呢真的是很热闹哈，也预示着本周啊二娃老傅最后一次当班的夜啊、应该是120家没问题的。 是， 所以呢在直播帖当中呢我也特别抛出了他艺人的照片、他今天艺人呢对着手机啊神态安详，笑容可掬啊， 神态安详 啊，怎么了？ 对对对， 身材浑圆饱满啊。 拍照者目前情绪稳定， 很稳定啊，场面在我的控制之中。 哎，你看我那个，我发现我这几天没有出去就是户外运动哈，我脸都白了。脸都变成那种， 因为你不涂防晒霜 了，那种粉白色的了， 不是 我的这种脸。 新嘉宾，我还是给你用了滤镜的 啊。我说呢，我说我这个 新嘉宾、 就算是，咱们有两周了， 快半个月了、 有半个月，阴雨连绵，半个月就能把一人给捂白了吗？啊，我还正奇了怪。 你想多了啊，还是滤镜的关系 那还好，那还好。 我不能说， 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这个男子变成粉白粉白的那个肤色， 那人家年轻男生都这样啊，你知道吗？年轻的男孩都是这样。 不，现在喜欢的都是古铜色呀，或者是晒得稍微红彤彤的那种皮肤最好了。 先别说别的啊，今天晚上是个挺重要的夜晚，因为我们的红人到了1600红了。 是，昨天就说 翻开了新篇章了啊，等于又100个红人集结完毕啊，我们已经是把500家的红人已经集结完毕了。现在呢是600家开始了， 是， 对，1600红啊！如果你今天呢真的是等了很久，赶紧的哈，这个让场面热闹起来。 对， 当然了，你知道吗？ 啊，怎么忽然安静下来？不是热闹起来？ 别说话。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 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关喆的这一首《想你的夜》啊，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因为这首歌的前段哈、啊、会有这个雨声的情境，所以每当下雨天呢，也会想起它。 回来吧，我等你。 人家那是发自内心的，很低沉的。回来吧， 对呀、啊， 我等你， 我也发自内心的。 两个人这个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哈、啊，这个说出一些伤人的话。但是你相信哈，属于你的就一定还会有回来的那一天，也还会回来的那个人。但如果不属于你的，你轻易做出一个决定，对方就找个台阶就立刻走掉了。 嗯， 真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 对， 当然这个呢可能是有点宿命哈，更多的是要相信啊，有些东西呢不是你一个人能努力的，对吧？ 首先你得自己还是得争取， 嗯， 虽然结局可能是一样的，嗯、但是呢你过程不一样呢，你也值得自己的回味啊。我一直是这种主义者啊，我是说你如果说从一开始你抱定了你踢不过他，你打不过他，或者是你怎么着，但是你得像个男人一样，你得跟他踢一场，你跟他打一场，对， 嗯， 你不能说我上来我就是这九十分钟全是垃圾时间段，我把自己就给消极了，我把自己就是那个，我明知道我肯定是一半死跟他一对起垒来，但是就是你就让人追着你追了九十分钟吧，让人追着你满场打，那这种回味你就不堪回首了，对吧？还是要就是积极的去争取的。 说到这儿呢，又想起了前两天哈，我们看过的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决赛啊，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克罗地亚队。当然，法国队从始至终呢都是很强，对吧？ 是， 具有冠军相。但是呢，这么多年来看决赛哈，我们都知道了，真的是高手过招呢，都是玩那种先稳住啊，让局面不要这个失球啊，不要让自己呢过早的防线被人家突掉，所以基本上都是很被动的打法。 你想人多精啊！ 可是克罗地亚不管呢。 对呀、啊。 三场加时打完之后，体能照样去拼，根本不想以后会怎么样。 对自己还送球给人家，你进不进？不进我先给你进一个。 我觉得在那个决赛的时候，其实双方球员都会非常紧张啊，也会出现一些可能会觉得很离谱的事情。当然，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法国队其实你多精啊！您来，我一脚射门，而且还不是运动战，我就已经赢俩了。您来，您请。 其实任何一场比赛，它不光是有场上的队员的表现，还有这个教练他的一些意图，对吗？他有一个整个打法上的一个策划。所以这点上，开始是你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但慢慢你会觉得。冠军呢、为什么说只有五星巴西，只有他一个国家得过五次？ 有一方就非常的，可以说用北京话来说是鸡贼， 就是说他还是老道一些哈。可是呢，新生力量哈，就是第一次闯入决赛的克罗地亚，可真是完全不管 另一方。其实我就感觉我已经走到这步了，我无论输或赢，我必须，像一个首先像一个。正经的斗士一样。第二呢，我就算输了，也是我历史最好成绩。我已经站在了自己更高的 对 巅峰上跟人对决了。 对，包括巴拿马在这个出局的时候采访他们国家的 总理， 也说了，说不是谁都能来世界杯的，对吧？我们已经进世界杯了， 是 我们这个进决赛圈就已经比很多国家的都厉害了。 是 这个心态是对的哈，包括我们所有的听友也是一样。球红这件事情呢哈，当不当上是一回事儿啊。你做出一些姿态来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所以呢，希望你在1600啊这么好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夜里呢，如果想当红人的话，请继续来求红。今天还真是有几位朋友想当红人，但是容我啊，跳跳啊。16 and teenage broke, blowing stop signs of cigarette smoke.Just some bad boys and some good girls, yeah. Summer nights meant the whole world in your green eyes and ready set go. Yeah, we had big love in a small town. What I get just to get a little bit back down. Yeah, we. In a small town. 小城大爱，嗯，来自 不是大城小爱， 哎，这是小城大爱，来自南方女士啊，因为她这首歌叫做 Big Love in a Small Town， 就是她这小镇上的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啊，不是大城小爱，大城小爱那比比皆是，咱们这个城市对吧， 嗯， 或者是其他的大城市里面的一点点的那个小爱情随时发生的那太多了，但是小城大爱不太好发生啊，一旦发生了全城皆知，这个是你要就是要担起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打好心理准备啊，你一旦你跟人家恋情曝光了，你这小镇根本拦不住。你昨天 哎，李姐，我看到那谁张哥他家儿子， 对你一个 small town 咖啡店里跟一个小姑娘 你可不是 约会呢， 可不是，哦，废话，咱们 small town 就有那么一家咖啡店， 还真是， 啊， 我跟你讲啊，就我小时候生活的那座城市就是这样的， 啊，可不是吗？ 经常是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地儿，你会都发生，都遇见。 你这种地方没有狗仔队的生存空间都，知道吗？就人人都知道人人。 哎呀，是啊，当然了，爱这件事情哈，这个美好的事情，这全世界人知道也无所谓嘛。 是是， 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在某个阶段哈，你更希望两个人是比较安静的，不需要外界的一些打扰， 对 吧？ 但是在 small town 里就是这种 big 什么 love 都应该都变成了 big love 或者 middle love， 这基本上都是中型的，中小没有中小型的爱情，就是大中型的爱情啊， 都是 只要一曝光 爱情 plus， 哎，对，李姐爱上张大爷了什么这种啊，全满城皆知， 都认识哈，彼此都认识。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终于挑选出来了。他说：“求红啊！”哎，我就这么直接，哎，我默默举个手报个名，参与一把。这位叫做木子 JKS 的朋友，他是一位女友啊。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外场和大家互动。让我们的评论量达到120条以上，同时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到你至少10次名字， 是， 还会在第3或第4时段呢，到你家里去做客，把你所关注的人呢，大声的告诉全世界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福利， 嗯，哟， 活泼吧， 这个好像张国荣的某首歌哦， 哎，确实那个年代的啊，但真的不是， 哦，不是他， 嗯。他的名字现在还活跃在微博的世界中， 啊， 而且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他，伊能静。 理财，省下了许多的小毛毛，从此多了一只猫的乐队。 特别特别久远的一首歌哈，而且现在你知道会有很多那个什么学猫叫的歌哈，就会让我想起这首在我上学的时候听过的，来自伊能静和巫启贤带来的《我是猫》。因为当时是巫启贤发现了他们嘛，从而呢我就经常会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伊能静她的生活哈，就想我的天呐，有时候觉得很恍惚，你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一晃就到了现在这年龄，他已经是什么？就你要再往对，您再往后走一走，他都已经是怎么说呢？就要快当奶奶了，是恨不得那种 感觉。你可拉倒吧！ 只不过他要孩子要的晚，他要孩子要的早呢。你想想，这事儿是不是很可怕？ 他大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是啊，是啊，嗯。 总之呢，就是觉得年轻的时候所喜欢的一个人哈，当时就觉得他很有个性。果然到现在他依然是很有个性。 是啊， 在那个时代呢，就觉得他做了很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哈，你所喜欢的偶像，他真的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一些想法哈。 还说用猫来做主题的歌曲，咱们这儿也 现在太多了， 也太多。 我们一起学猫叫，对吧？ 喵喵喵喵喵！还有之前那种波斯猫啊，还有在之前你说伊能静啊，这从来没有断 过。包括就是我不知道你下班有没有注意到你家附近，我真的是 全是猫啊。 我经常会看到好多流浪猫。 哎，我觉得现在猫和狗其实关系相处的还是挺融洽，因为你看城市也有很多狗嘛。一般来说，我认为啊，我原来自己狭隘的认为啊，现在好了，养狗的人多了，那野猫一定就是不敢来了。结果后来我发现不，它该来照来，它有的时候还抢狗粮吃啊。这猫其实 猫不吃狗粮， 猫军团野猫嘛，它没得选嘛，有的时候它就去那个，其实是别人 吃完它也会吐出来的。 不是吃，其实是别人养狗的家庭就是可怜这些猫啊，就是说 放猫粮， 还有很多狗粮没吃完，它就撒给那个猫盆里一点，就是在后院里啊有一个就是给野猫准备的那些食盆啊。 你养过猫是啊？ 对，我小时候喜欢这种动物，就后来确实长大不行了。 好了，我们第二十段继续男左女右暖文章冷笑话等着你。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将出现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级别。降雨让空气湿度明显增加，能见度变差，请减少外出并注意防雷防雨。明天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区域内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 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市场。近期2018柏林戏剧节在中国剧目《轻松五章》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部戏剧以一名成人导演指导七个青少年排演舞台剧的形式，再现了比利时罪犯马克·杜斯特虐童案。作为一部层次丰富的非典型记录剧场作品，既见残酷的艺术表达，又有不可或缺的青少年心理疏导。由老舍先生经典小说改编的京味话剧《老舍五则》前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完美上演，拉开了2018第四届西岸城市舞台戏剧展的序幕。接下来的40多天里，戏剧展将陆续上演《宝岛一村》《子曰》《北京邻居》《康熙大帝》等20场精彩演出。为了让喜爱戏曲的观众过足戏瘾，天津京剧院的《谢瑶环》《锁麟囊》《康熙大帝》、新编历史剧《狄青》以及天津评剧院的《赵锦棠》《舞女拜寿》也将一一精彩亮相。另外，本次戏剧展还将推出由歌唱家王宏伟主演的民族歌剧《二泉》，导演张艺谋携国内外顶尖团队精心打造的观念剧《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德国音乐教育专家携手作曲家精心打造的德国原版绘本多元艺术启蒙音乐会《听小蜗牛艾玛》等等。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点34分4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9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本来我以前说晚上好的时候吧，还挺自然舒服的，后来被你学的吧，我再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那个音儿真的拉得很长吗？然后心理上就有了一些碎碎念的东西了。 你跟我学的时候，一般已经是放短了，你照自己来念，你比这长。 不可能！ 你看我感染力有那么大吗？晚上好。 你那个就好像是我们说人家是空翻了哈，大概就空了一两个，你那个就恨不得翻了4、5、6个、7、8个的。 2周半，零33天啊。 过去过去了啊，22:35了，第20段的重头戏已经来喽。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呼唤一下1600红木子 JKS， 木子 JKS， 请继续好好的工作。 行， 走你。 说叶旭啊，就是我弟弟啊，出差啊，出差呢，他会打电话回家问问平安嘛，对吧？问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吗？他一打电话呢，你姐呢，接， 哎，老公，老公，我跟你说一开心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开心事儿，你还记得前不久那咱家那孩子丢的那鞋，哎，今天找着了啊！这熊孩子你猜搁哪儿啊？今天我居然在冰箱里找着了。 电话那边也许沉默了良久，问道， 媳妇儿，我走了以后你有多久没做饭了？ 其实韩美在家啊，不经常做饭，这大家都知道的。嗯， 但是他一旦做，他一旦做，啊， 贼难吃， 大家都宁可不知道，啊，就都假装不知道他做饭，啊，就全跑了，成鸟兽散啊，哗就全跑，说韩美今天要在家做饭，请大家吃饭，那绝不去，嗯，黑暗料理，所以还不如孩子嗨。在家里不吃母亲做的饭不吃吧，我总觉得小叶良香能吃着那个外卖啊，什么饿了么啊这样的，这行啊，送来的都比他妈做的好吃。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女人她没有学习精神，现在那么多的菜谱啊，那么多的视频教你做菜做饭， 嗯， 你就是按照人家那个方式方法做，也不至于太难吃吧？ 我觉得家里有冰箱还是有必要的啊，但是不用那么大啊，他们家那双开门那大冰箱用不上，反正都是叫外卖嘛，吃剩下就往冰箱里稍微搁一 点。但是过日子，我觉得外卖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他又不是储存那么多食材，然后自己做。我驳你一句 啊，我记得啊， 驳我两句也行。 有很多很多的母亲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就是努力的在学这个菜谱，对。他真的是，他说我天生不是这个，我就下酱油下这个味精的，我手哆嗦，我就不知道。 那就跟你学车一样啊，你总有过程，你不能说刚第五次开始害怕你就放弃了。 他不是，他是做一次怕一次，而且加深自己恐惧那一次，尤其是爆炒油锅的时候，那种那他呲啦一下，这种东西他是从来没有见着过的，他一旦见到手上， 说白了， 对，一旦伤了一下、烫了一下什么的，他更紧张。 哎，现在手套、防毒面具，嗯，什么都有。说白了就是家里还有一个人会做，对吧？人一旦有了这种可以依赖的人， 害怕 可以底线的人，其实就不用那么拼了命的去学，拼了命的去做。 这不没人做吗？夜虚出差了，这个韩美他多少他也做，但是一做他就是黑暗料理，那没办法。 哎呀，像他这种不太会做饭的人，就不要做那种大型的菜系啊，就做点什么简简单单的啊，家常菜是最好的了。 他就是就做 西红柿炒鸡蛋也不会， 巧克力奶油西红柿菜炒鸡蛋什么的，然后，什么什么那个臭豆腐炒空心菜， 这就是故意的了 啊。一般呢是用这个空心菜，会有那个腐乳空心菜，啊， 臭豆腐空心菜， 但不是臭豆腐啊。 我哪知道他怎么学的？ 是用白腐乳汁啊，当然也有一些红腐乳汁，啊。 他就看着那个臭豆腐白嘛，对吧？他就用那个炒。 所以这种女人，她真的不是我姐姐，好吧？不说了啊， 她没办法。 今天呢是一周的第四天，也是暖文章的第四篇，所以我为大家奉献一篇呢比较短的，而且呢是和爱情有关的啊。 哪篇不是啊你？ 哎，昨天是朋友圈，好不好？ 嗯， 跟爱情有关吗？ 有多少有点吧， 有什么关呢？爱情要是两个人分开了就删除了，很简单的了。 今天 晚上暖文章呢都是一句句啊爱的真言啊，请各位在这个雨夜， 爱的真言，那得点眼药啊。 真言 啊，真言。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爱的箴言》。有句话说，在这个世上，只有爱和喷嚏是藏不住的。在你面前，他想戴上美丽的面具，也想卸下高冷的伪装。往往身体还没有靠近，嘴角就不受控制的上扬，一整天的烦心事儿，一整天的坏情绪，在看到你的一瞬间变得无关紧要，整个世界都在闪闪发光。你不知道那个看你一眼就会笑的人，只要你对他笑，他就会宠你一生。从未想过喜欢一个人会这样的放低自己，不敢正眼看你，怕每一眼都是表白。这城市空荡的全是人，却拥挤的没有你。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

坚定。 每次在直播间播放这首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当然是他写的，然后来呢徐若瑄来首唱，后来他又拿回来自己唱，我一定会在直播间和副歌部分合唱的，对吧？这十一年我都这么唱，唱下来的。 今天幸亏你没跟着一块儿， 我刚才唱了， 是吗？我说一下怎么就打乱了我的思路，你那也确实太短了，暖文章今天短到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以为你要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意义，没有 什么印象。爱情这个东西在晚上说那么多不好的啦，对不对？我们已经点到为止了，对吧？一些关键的啊，这个相爱史啊，分别史啊，纠结史啊，以及暗恋史，这里面都提到了 啊，说了这么几个公式、啊、 我们单身的人这个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都经历过的啦。 我就说里边有一句是，其实我是用跑的， 我就知道不是， 我用跑的， 以后的人生你自己走吧。 对， 我是用 跑 的。 我就在想你这就立刻狗刨的那个姿势 是跑，有呢，奔跑的跑、啊、 是跑的哈。 我他就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感觉哈，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走吧，你自己一个人过吧，就比如说那个自己走自己的路，我去打车、 嗯、 对吧，类似于这个意思哈，就是告诉别人我有我的选择，对不对、 啊、 我有我的速度，我的节奏， 是是是， 这 个肯定 好的嘛， 这个肯定要保持自己的速度， 对，你不能在这个分别的时候两个人就因为这些走不开的东西哈折磨自己。嗯， 跟着自己脚底下拌蒜，跟着人家节奏走，永远也怎么说呢，不是舞伴永远跳不到一起、 嗯、 是舞伴随便扭两下它的律动都在一起， 不需要去舞场， 是 心中有曲自然嗨、嗯、好 Dennis J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alf Light。 OK， 听完这首歌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和木子 JKS 这位听友，我们的红人互动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112条啦。 这首歌歌歌来来哎哎哎自 没电了啊， 来自 Dennis Halflight 啊，这个效果做到这么充足的话，就可能是你就可能得喝多了以后听，你知道吗？喝多了以后拿着立体声耳机听它来回串，然后呢你去配合着你那酒意，嗡嗡嗡嗡嗡嗡，一会儿你就上头了，马上就上头。这就是刚才这 星期四的晚上有人去喝酒。 也有，你想 自由职业者， 你前几天哪前几天有球赛的时候，哪天晚上他们不喝呀？你想想， 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红人1600红木子 JKS， 对他的关注对象已经有571位人士了哈。最新关注的是，哎呀 ，Cristiano， 这是 罗纳尔多啊， 这是今天来到北京的 C 罗， 克里斯蒂安诺·罗纳尔多啊，这个 C 罗他这行程也挺有意思啊，他估计是踢完了以后，他想，哎呀，我散散心吧，去哪散呢？去哪散？这个欧洲整个都散过了，对吧？人美洲也没什么意思啊，这也跟人结了仇了，是吧？哎，咱去亚洲吧，去咱伟大的中国吧，那块好，我得去紫禁城看看吧。 对，今天还在故宫门口在那儿颠球了呢哈。他的第一个关注对象是高晓松啊，看来这个女生还是挺喜欢一些有性格的男子哈。 是， 好吧，第二十段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到第三十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相伴吧，还有一小时的男左女右。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9日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其实你第一遍说的好，第一遍真的是很好，很好听，真的，你何必呢？ 我这些年我都是很自然的在说，就自从你学了我之后，我有心理顾虑了啊。 对，你第二遍你变成什么？第二遍你变成学我了？你学我干什么？我才是晚上好。 你 不用学我的，你自己保持自己就行了。 男子吧，晚上好。 对对啊， 是的， 我 这里 是 男左女右， 对， 你们喜欢吗？ 但是我没这么生硬，我还是很亲切的。我说晚上好，这可以的。 是的，二娃老妇。今天晚上最后一次当班了啊， 是 挺给力的。确实一张照片呢就在1小时之后达到了122条、 你照的我够伟岸的，后来我看了看，我这肩膀跟那个我这胸肌够宽的，架着我这小脑袋有点像小乒乓球了都。 我照完让你看了，我说行吗？你说 OK。 我这头从来没显得这么小过，挺厉害的啊，看来是壮了。好， 范玮琪诚实。 你说我变漂亮了，有一种晴朗的神色，你的微笑挡着快绝体的寂寞，我心疼但没说也不能说。你说你们分开了，为什么我眼睛红了，星星像被风吹得有点摇晃着，你试着牵我手，我躲开了。有时候城市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你的幸福真的不在我这里，你走以后我整理好就才确定，对自己诚实岂止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的定居，有些快乐是终究得回家的旅行。你的微笑挡着快绝地的寂寞，我心疼但没说也不能说。你说你们分开了，为什么我眼睛红了，星星像被风吹得有点摇晃着，你试着牵我手，我躲开了。和城市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你的幸福真的不在我这里，你走以后我整理好就才决定，对自己诚实岂止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 and Dublin in a rainstorm. Sitting in the long grass in summer, keeping warm. I remember it every restless night. We were so young then, we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we could possibly do was right. And we moved. Tell me, when did the light die? You will rise. You'll return, let me phoenix from the flame. You will learn to rise. You'll return. 这首起伏张弛力前后动静 太厉害 反差比很大的呢，仍然是来自 Sarah O'Connor 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特洛伊啊 Troy Troy， 难怪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像一部歌剧一样。 对，他唱的这么大动静，应该他直指的应该是希腊中东部的那个地区，他并不是指这个什么小亚细亚西北部的那个古城，也没指是美国纽约州也有一个城市啊叫 Troy， 但是他应该是这么大的动静。我觉得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啊，他第一张专辑他的那个制作人制作群一下已经拿住他的命脉了，基本上已经拿住了他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以后的走向了，怪不得他其实他精神上是很不稳定的这么一个人，到如今啊，大家也都知道他是那一批老歌手，而且很出名的那一批很成功的那一批歌手中，他现在就是活得最让人就是不堪呀，咋舌，就是精神是很不稳定的这么一个歌手。他因为当时人家就一下已经拿中他这个机制了，他这神经里边血液里边有一种非常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慢歌里都能体现出来啊。 但是确实很有才华哈， 对， 就是他的歌曲里面真的是，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声音有张力有内容哈，但是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很表面的，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在音乐当中，你不见得会一定听懂他在唱些什么，可是你刚刚在过去的六分钟里，刚刚那首歌有六分钟那么长啊，你会觉得你的心真的是跟着他起伏的，你突然间觉得在听他在诉说着什么， 有的时候他这个动态比已经就是安静到的就是让你细微 所声道没有声音吓我一跳的， 对， 这种地步 已经安静到他，然后他忽然又哇就起来了那种感觉的，吓我一跳啊，吓我两三跳，这首歌里 的太多顶着起起风的穿梭，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想用专属你的荒城，花该慎重，很熟悉的城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知道失措还可以冲动，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时空。谁在诉说送这时代的忧愁，等待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并不属于我的荒城，我该慎重，悲伤的天空太躁动，执迷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我想你用种种欢笑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 中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事让人幻想感动，却担心失控。多想你用衷 每当北京下雨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 是，这为什么不给萧敬腾来这么一首、啊、让他自己也唱这么一首、啊、挺好的。 这段时间可真赖不着人家萧敬腾， 应该不赖他了。 这因为是初伏，这段时间雨就比较丰沛哈。往年也是这样，我今天我在上一档节目转爱得更久点的直播帖的时候，这是三年的时间哈，就同一天，在2016年、2017年、 也是这样的。 2018年，这三年都是雨水很丰沛的， 嗯， 都是在下雨哈。 就是这个月份口，大家在北京啊也就罢了啊，在这个山区的朋友，还有在这个其实，在梅雨季节，在南方的朋友，尤其是要注意这个时候啊，要防汛啊、防洪，这个都是每年都要做到的事情了。 是，我们再坚持坚持几天哈，就应该有大太阳出来了。 是， 很多朋友也是觉得，我们因为习惯了北京的这种干爽，喜欢这种阳光味道晒干的衣服啊、被子啊。一旦是这么多天哈、啊，虽然衣服也干了、总觉得干得不够透，对吧？ 就是你如果说遇见强降雨，然后连续强降雨的话，那你肯定就没杠台了，你就别想了，对吧？ 好吧，我们慢慢适应哈。 嗯，好 ，By George 这首歌曲叫做《我的明星 My Star》，来自 By George。 Stuck here on this island, hustling across. trying it. Struggling is nothing, just as long as we're surviving. I've been following the lightning, watching for a sign. I lost it every night, I woke up every morning trying to find it. I've got this in the sky, constantly dropping from a height. If you ever hit the bottom, show me how to fly. I took the bottle from the ocean, put the poem on the kite. Now it's floating up, I hope you read it right. I'm trying to catch a diamond falling from beneath. It's like I caught a tiny glimpse, now I want all of it for me. And I ain't normally the greedy type. I just wanna reach the ceiling, but I get this feeling you could leave me blind. Such a suspicious mind. They say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 Well, I'm trying to find the truth within the pie. Who were you to lead me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m trapped in with the devil down in hell while you're with Jesus up in heaven. And I'm begging for a blessing. Am I ever gonna get it? When I see a shooting star, it's usually aiming where my head is. But I face the consequences. If I was lost in space, the aliens would probably wanna rob me, cause I'm rocking shades. I tell them how I'm searching for the one that got away. And I don't wanna watch the clouds until I'm old and gray. Show me the way, and maybe we could both escape. Until that day, I hope and pray below the solar rays.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

来自 Telepop Music 的这首歌曲叫做它其实整首歌都在唱这么一句歌词，叫做 Jenny Tank World Jenny Tank World， 就是遗传基因世界，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这个 DNA 编码嘛，但是他是说的是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遗传的这个编码，遗传编码，咱们因为有染色体，有十几组啊，应该是17组半，是12组半，我忘了，反正就是整个这个遗传基因世界，现在就是人类的跟猿类的差不多，就差一个吧，还差半个，差一个这么一个染色体。然后呢，你再往后走，也许 你能把这些科学知识点给我说的仔细一点吗？ 不行，我 到了23:41的时候。 你比如说这样， 大脑转速已经很慢了。 咱们打个比方吧，你就比如说我们呢都是健全的，我们是12个染色体啊，全户人啊，然后韩立呢他可能是11.5或者是11个， 我为什么就少了？ 他因为他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嘛，对吧？ 你可拉倒吧 你找着自己那1.5啊才行，那他的那个 genetic 才能成熟啊。 你就是说这首歌中这位女子哈，是女子吧？ 她其实是一个组合，是一个乐队。别查染色体，你查这个， 到底是查什么？ 你查这个遗传基因啊，所谓的 DNA， 它并不只是就是，你就查 DNA 就行了。DNA。 下次在播放这类歌曲之前，先弄清楚了。 不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Genetic， 你就查 genetic 这个词不就得了吗？ 听友应该也是强迫症。这大半夜他要不知道，他又起来查。 您直接查 genetic。 你以后把它查清楚了啊，干我们这行的，对吧？ 你就查 帮听众 DNA 序列。DNA 序列你是可以查到这些东西的，你不用查染色体，染色体呢你就大了，那你且查呢，起码的知识点你应该要掌握的，不用 我那么细。你都没掌握，还让我掌握？ 我跟你说了 ，DNA 序列现在查 DNA 到底多少？我就想知道到底人有多少段？ 13，应该是13，我如果没记错，因为跟我生日很像。 有空想念我的话，就首先来说晚安，让梦里星光灿烂。别再担心了什么呢，别把我宠坏，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这几天没有你在，当然有些平淡孤单，但我感谢这孤单，让我更加确定你是我缺少的那一半，完成我的那一半。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每天看见你笑脸我就心安，世界想变成怎样，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小天堂。我有你放在心上，生命就有了重量，风马也不会飘荡，一起看海枯石烂，一起等地老天荒， 这首歌叫做《海枯石烂》啊， 海枯石烂。 在此之前呢，哈，我们涉足了一些我们并不擅长领域的一些话题。 对，得求助真正懂这些这个行业的朋友们啊，你们知道，尤其是学医的朋友们，应该是 到底 很清楚的。对，他们就分得很细化的，咱们不能信口开河上来就说。 所以你刚才那个环节，我就相当的纠结。 嗯，对不、 就是， 你不能问我，主要是你问我，这绝对 不 行。 你主要不能说，哎，是13个还是12个来，我记不清楚了。 那不能这么说啊，我这个不能把我刚才说的当真啊。我主要说的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enetic World， 叫做遗传基因世界。它所表达的意思呢 ，Telepop Music 就是说，他想向大家表达的意思是，咱们这个这一次文明世界就是这种基因了。然后，但是它地球有大家也都知道，它我们都是有几个文明阶段这么过来的。它也许是下一个文明阶段，可能是另外一个 genetic， 是这么一个，它要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思维。 是的，也许有些朋友呢很了解这个领域哈，正在深深的研究它，一定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解释哈。一首歌能引发这么多的一些深邃的东西，也真的是在作品当中哈、啊，作者啊，应该说是作曲啊、作词，他们都有了一些想法啊，而不只是局限于一种情绪的表达。好了，这个环节就到这里了。 对，早就应该过了。 主要是因为我想对你说的是，广播是广而播之的，我们所说的东西呢，应该是更加的确凿。 对，不能确凿的，绝对不能跟人家说， 不能 上来就说。 哎，今天是星期几了？哎，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三了？还是星期四了？哎，就这样吧。这种话题， 您这是喝多了，您这是。 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所表达的内容应该都是清晰的，因为不要让别人猜。已经到这个时间点了，你说累了一天了。 是我主要说的是这个 genetic 的这个词的意思啊， okay. 没法说这个染色体的事情啊。 你看，好多人都 23队，那个波波侠女，她直接跟我说，哎，23队，不是13队。 刚才就查染色体，你就让我查 DNA。 23队，咱们就先记住这个数啊，23队，我还少记了10个呢，你想，我一下变成猴子了。好，来自 Athlete 这首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ky Driver。 Love's gone elsewhere. Skydiver, make it quick now. Get it over with.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Is this our 请你珍藏这份情。 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 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言有共鸣。 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指环做证。 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请你珍藏这份情。 然后八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是爱来做证。 请你珍藏这份情。 然后八年终你一生， 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为你钟情，这是我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的晚安歌。 哎呀，好铺张浪费的一首歌曲，那种感觉。我是说在情感上啊，特别大量大张扬。你看 怎么了？我为一个人这样投入不行吗？ 很铺张浪费。你看我这个叫做 loving you， 就是爱着你。 我小了小气。 哎，对，我这个非常的这种自己爱着就好了啊。不要再向大家宣布了，来自 Jess Novel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Loving You。 好了，感谢你这一周的陪伴，明天呢就到了星期五，也会有陈默来当班了啊！非常谢谢今天晚上1600红啊，让我们的外场呢已经达到了166条的留言， 166，哎，1600红，166条留言，真不错。 是木子 JKS， 木子 JKS， 谢谢你了。还有很多在这个夜里哈，依然陪伴我们的朋友。 今天是一个顺风顺水的红人，顺风顺水的日子，顺风顺水的留言数字。 哎呀，这个明天下周还让你说的啊，不用说这么多，好吧？ 哎， 晚安。 你说连说三次，顺风顺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来，顺风顺水。